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東大約12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的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風勢頗大，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天氣稍涼。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聯繫世界各地安老事務專家，速遞全球第三零資訊，地球村長。 老友记搭车的时候没位坐就很危险了，在世界各地有没有爱心座位给老友记坐呢？一起问一下加拿大的黄玉佳医生。 我们看到所有的公共交通，在巴士、在地铁这样都是有专为长者而设，或者是专是为这个行动不方便有困难的人而设的那些座位，就算是没有那些座位都好，我哋往往都睇到咧，好多人係願意係讓位嘅，係睇到大肚嘅長者嘅行動不方便啊，或者有細路仔個大人抱住個細路仔啊咁樣，往往好多人都爭住讓位俾佢哋坐。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都幾常見嘅現象啦。譬如好似話大城市，好似多倫多啊、温哥華啊，或者係滿地巷啊咁樣，咁呢個讓座嘅行為咧係非常之普遍。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公啊，你冲完凉就整翻干个浴室啦，屋企有老有嫩，好易有淤溺嘅危险噶。 会唔会夸张咗啲啊，老婆？ 即使一桶水都有潜在风险噶，我哋应该保持警惕，考虑多一步啊。 收到，老婆大人。 咁除咗整翻干个浴室，今个星期你都负责抹干净全屋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日子真係過得快嚇，眨下眼幾日啦，加埋星期六日啦，連續有四天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一直係擁有呢四日嘅假期，咁可以即係慢慢去消磨啊，去同朋友即係聚下，同屋企人更加要聚下，食翻個團圓飯啦，中秋佳節，咁咧幾天已經過去咗啦。我哋又翻翻嚟咧，喺星期一開始咧，又要翻學啊，翻工嗰種心情，希望慢慢回復翻去以前的一个状态啊。今日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啦，新的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十月五号，农历咧就系八月十九日，星期一。而家时间5:09啊！听一听一个音乐的引子，带俾你嘅一个咩意境嘅感觉呢？晨曦，迎接晨曦的呢个时候，而家温度28度啊，刚刚跌咗一度，27度啊，今日最高去到30度。天仲系黑，但系快天光噶啦，晨曦时分，林忆莲破晓。 遗弃的声音又响起了，遗弃的感觉偏剩下多少，不听不触摸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 林忆莲嘅破晓，就是迎接呢个晨曦嘅破晓，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省理节目。今日是星期一，我哋如常会喺五点新闻至到六点半钟嘅时间咧，都有呢个同你共度早上嘅节目噶。咁呢个节目咧，希望系朝早起身，等你系瞓醒觉嘅时候，有啲你或者会喜欢听嘅歌曲，同埋更加系紧要有啲嘅健康嘅资讯，环绕我哋生活周围嘅。是做运动啊，我们怎么预防一个的保健的做法啊，我们有些思维上的健康啊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是每一天都洗净自己的心灵，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身心去迎接去过每一天。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早早抵达沿岸地区。在上午五点钟，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都会渐渐稍凉噶啦。何家劲， 微雨轻洒于眼里，我的心中充满泪，知否故人那方去？曾经。于此心醉，在这景色中畅醉，今天看来却心碎。重归故里，瓶中已去，过去已逝，望能倒退，回望远远长巷里，寻觅我往日伴侣，但故人已离去。美雨轻洒于眼里，我的心中充满泪，知否故人那方去？曾经于此心醉，在这景色中畅醉，今天看来却心碎。旧式家居谁家占据，那故梦尽然失去。回望远远长巷里，寻觅我往日伴侣，但故人已离去。寻觅我往日伴侣，但故人已离去。 何家劲。重归故里，但是故人已离去。这些情况在电影里面，你有整个剧情会知道，可能就是回忆往事，或者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住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已经情况可能个住居会有改变，或者是重建了另外一些大厦。就算故居不改变， 人去楼空等等呢啲唏嘘嘅情景，喺电影里边会常见嘅，现实嘅生活里边会唔会有咧吓？咁啊，当然都会有啦。每一个人嘅际遇情况唔同，人会变，社区嘅建筑因为太过旧嘅时候都会重建。万物可能会有一个更新嘅变嘅情况，不过你嘅心会不变。旧日嘅情怀可能真系一揿着个掣，画面出晒你。 望着好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 我某种 系啦，已经系今时不同往日啦。昔日嘅一啲嘅可能儿时嘅片段，你个人物景物咧，都系所有嘅画面翻晒嚟啊！至今都可能喺心里边摆一个位去储存，随时都可以见翻啲画面，怀念住过往嘅似水流年啊！ 我俩无不真情意，与谁有样有甜蜜？你说你不会忘记，永远相爱不分离，只恨有人在怀里，你就离去把我弃。我总猜不透你心意，永远怀疑着你，想要找寻新伴侣，从此不再想念你，可是遗忘的情意依旧融绕我心里。你说你永远爱我，恍惚魂牵梦儿醒，愿你记住爱的真谛，重回我的怀里。是遗忘的情意依旧融绕我心里，你说你永远爱我，恍惚魂牵梦儿醒，愿你记住爱的真谛，重回我的怀里。 此情可待成追忆的要你姐姐的舞伴泪影，原曲就是这首了， Patty Page 的 Changing Partners。 We were waltzing together to a dreamy melody when they called out Change Partners and you waltzed awayFrom me, now my arms feel so empty as I gaze around the floor, and I'll keep on changing partners till I hold you once more. Though we danced for one moment, and too soon we had to part.In that 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ll keep changing partners till you're in my arms and there. Oh, my darling, I will never change partners again. soon we had to part in that 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 keep changing partners till you're in my arms, and then, oh my darling, I will never change partners again.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金管局今日将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的安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在网志透露，今次发行 iBond 部分条款已经优化，包括最低息率保证达到两厘，比以往更高，在目前超低息的环境中具有不错的吸引力。陈茂波又说，在即将发行的这批 iBond 之后，紧接将会是以65岁或以上长者为对象的银色债券。两批债券发行总额合共最多为130亿元。如果认购反应理想，将会考虑加码。陈茂波认为，新型肺炎疫情纵使令环球市场时有波动，但是本港金融体系仍然保持稳健和有秩序运作。政府表示，仍未领取同心抗疫口罩的市民，可以由今日起至今个月31号期间到全港邮政局索取口罩。而公屋和房协辖下出租屋邨的居民，可以选择到屋邨办事处索取。当局说，市民索取口罩的时候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正本，如果市民从未领取，会获发两个口罩，如果曾经获发一个，就会再获发另一个。当局强调，邮政局或者屋邨办事处的电脑和手提装置不会储存市民任何个人资料，如果市民无法亲身前往，可以授权他人代领，每名获授权人士每次最多可以为两名授权人代领。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正式被美国实施出口限制，公司正是评估影响。中芯国际发表声明，指经过与供应商询问和讨论之后，知悉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对于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和原物料会受到美国出口限制、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必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之后，才能够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对中芯国际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产生重要不利影响。中芯国际说，已经与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初步交流，并会继续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强调公司一直坚持合规经营，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日本著名时装设计师、创立时尚品牌 Kenzo 的高田贤心，因为感染新型肺炎，星期日在法国巴黎的医院病逝，终年81岁。高田贤心1939年在日本兵库县基鲁市出生，早年见到妹妹的时尚杂志而产生对时尚产品的兴趣。1958年入读当时刚刚开始招收男生的东京文化服装学院，1965年移居巴黎，开始尝试在时装界发展。1970年创立 Kenzo， 推出香水、化妆品和时装等的产品，到1999年退出时装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比唔上佢哋㗎啦。 佢哋有咩咁好啫？ 佢哋会教我煮嘢食啦，又会陪我倾偈，仲会呢做我嘅点唱机，点埋歌俾我听添。 佢哋到底系边个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主持陈咏红同叶蕴仪囉。嗱，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都会听到佢哋好好听嘅声音陪我过充满爱嘅下午㗎。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12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哎呀，圣经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了。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拜火教、犹太教、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走。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往嗰几日咧吓，即系过得开心啊！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就会系远离市区嘅地方，就谂住去离岛去行。我都有咁谂过，系谂过啫。啊，系咪好去行下咧？去下南丫岛啊，或者大屿山之类。收尾咧都系，唉，算啦，都系冇啦。唔知会唔会人多咧？咁后嚟先知道，哦，所以原来咧喺离岛咧好多嘅离岛啦吓，都系即系塞爆人啊！或者个个心都系咁谂，几日嘅假期点样去分啲时间去边度咧？咁啊，个个人嘅心头一念都要谂去离岛嘅时候咧，咁就所以离岛咧都爆晒棚。而至离岛咧，可能佢哋平静嘅生活咧，佢会唔会咧离岛嘅朋友吓啲听众们，你哋唔系太欢迎市区嘅人入嚟，因为而家喺呢一个嘅疫情期间，尽量都系少啲人嚟好啲。好似我哋香港咁样样话啊，如果输入嚟嘅咧，又唔知会唔会有啲咩即系病毒系即系传咗入嚟啊？输入啊，成日都听到啲个案啊，有几多个啊输入啊咁样。咁我哋咧尽量希望咧，暂时嚟讲咧，喺翻香港嘅地方咧，健健康康先。到呢个疫情真系可以吓、啊，希望可以告一段落嘅时候咧，恢复翻以前嗰个嘅状态就最好啦。咁所以我谂相对咁谂啦，住喺离岛嘅朋友咧，或者都不太欢迎市区嘅朋友嚟，但系又唔可以咁样嘅，你都系喺呢个。香港这个地方大家都有个自由的取向，去哪里去玩，哪里去游玩等等。希望呢，其实各人都是的，去哪里都好有这个自由权。而去到那处，或者可能我们的声音会大一点，又或者制造的垃圾多一点，在这方面呢就尽做一点，每人做一点，检点一点呢都会好一点的。 早晨啊，今日是10月5号星期一，放完假回来之后的工作天啊。有可能有些朋友呢足不出户是这样休息睡觉。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 李玟的《月光爱人》是电影《卧虎藏龙》里面的歌曲。月光就是中秋节早几天，大家都是应该有赏下月的，不一定说要几时月靓的时候去赏月，其实都是那个在心中。你的人心情靓呢，可能个个月都是中秋佳节的感觉，就算是朦朦胧胧啊，可能乌云遮遮盖住，心情靓呢咩都靓，其实最紧要就是这样嘢。心情好呢，万事呢都你觉得好似啊好容易解决。但心情唔靓嘅时候呢，面对一件容易解决嘅事呢，可能因为你嘅心烦意乱呢都解决唔到。所以呢咩都系在乎咗你嘅心，搞掂自己呢就万事都可以顺顺利利。每一天呢，我哋希望都系一个好开始，做得唔好嘅昨天嘅时候就已经过去啦，我哋以后再嚟过啊。星期一嘅呢一日呢，我哋睇睇天气情况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雨，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呢，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温度28度，湿度85%啊，肺欲清。 唱起来，今天晚安。 较少听嘅呢一首歌吓，费玉清啊，咁已经系即系退出咗乐坛啦。呢啲咧咁有即系唱歌嗰个中坚分子，直情系顶尖啦。咁啊，嗰种唱功咧都系要多年嘅历练去即系自己努力翻嚟嘅。到咁上下嘅时候，人会为自己嗰个生活作出一个选择。当你唔需要拼搏嘅时候，又或者可能你都厌倦咗你做咗咁多年嘅工作嘅时候咧，就有即系出现话退出嘅乐坛嗰个念头。咁我哋香港乐坛都听到好多歌声都系咁，但系咁上下嘅时候咧，又觉得啊，都系中意出嚟即系偶尔去客串下唱下。咁暂时咧，因为费玉清都系啱啱离开乐坛冇耐，都未听见佢话复出换票性质嘅情况，所以我哋都系听翻佢一啲嘅旧嘅歌曲。头先咧系其中一首叫做《山歌姻缘》。这首都是山歌，采茶山歌，阿姐汪明荃。在电视剧《刘三姐》啊，刘三姐最流行咩？就是听佢唱山歌啊。电视剧呢一首歌曲就来自电视剧《刘三姐》以前嗰啲啦，佢系即系唔系近期嗰啲啦。《刘三姐》里边嘅歌曲就系阿姐唱嘅《采茶山歌》。一阵六点新闻之后咧，我哋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个环节啦。去到一个新嘅月份咧，咁我哋又轮到阿 Dan 啊，阿 Dan 叶君尧，啱啱上次就系钟志光。阿 Dan 咧就会讲咧三人嘅 Fungal 咧呢一对嘅二人组合。他哋點樣會係組合到嘅咧？之前發生啲咩故事呢？就係會今日會講呢個適於微時嘅故事。 大家好，早晨啊！我係蓋明輝啊！一早起身咧，我第一時間當然去洗手間洗面刷牙啦。之餘咧，我就喺洗手間裏邊咧，我就中意吊桑子嘅。叫醒我啲五臟六腑，吊桑姐个好处就系咩咧？可以令到个肺咧可以即系有运动啊，可以扩阔我个胸襟。跟住咧，我就会慢慢去安排我自己嘅早餐。早餐食咩咧？我赞成系食一个麦片啊。麦片个好处咩咧？又可以降胆固醇啦，又可以方便排毒啦，又好多好处嘅健康嘅早晨系食一啲清淡啲系最好嘅。最后咧，我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好了，朝早起身多啲时间可以做下运动，就要食早餐先得。5:52，气温28度啊。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关，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默迷惘。从头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迎着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 黎明的那有一天不想你，望望大钟差不多接近6点了，你要起身翻工翻学的了，如果搭校车朋友要早点起身去准备，如果是还是小的时候有小朋友的时候，爹地妈咪就可以照顾你的早餐。

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渐转达八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八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七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茂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反复，老友既唔方便出街，少咗好多活动，呢段时间点样可以保持情绪健康呢？人山优社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吴子嫣有提议俾大家。 老友记首先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好多人都怕在这段期间不舒服，增加了仔女的负担，所以记得做好防疫的准备，同埋记得定时食药，多点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任何的变化。第二，都要有适量的运动同埋出下去。如果老友记真的担心出去做运动会受感染，就选择一些轻型一点的运动在家里做，那就可以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女性可以放产假照顾 BB， 我有事产假可以照顾你们，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入育婴室，太太就需要女士专用的哺乳室。 我们用厕所时间通常耐啲，女厕加多几格， 大家都不用等那么耐啦。 就算着裙坐在窗边，如果装了防走光设施一样坐得自在。男女天生有不同需要， 是不是要有多些不同的考虑呢？ 出发，斗快去南美。在六个月前，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要求六支队伍不准搭飞机由英国斗快去新加坡。 现在就有五队英国人打算用相同方法在墨西哥城出发，尝试找路去阿根廷的乌斯维亚。 究竟他们要用多少日才去到终点？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逢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醒啦，六点后啦，咁啊有几日嘅假期啊，之前嗰几日吓，就算你冇足四日啦，都应该起码有一至两日可以唞唞嘅。特别系正日、红日嗰两日咧，咁就大部分嘅人都休息。 除了是一些服务性的行业啦，这些时候是最多人出街，所以做飲食业的就一定要回工啊。咁啊，见到都好多地方呢都在等位啊，人是真的多了的。人是真的多了的时候呢，所以大家就更加要小心啊。在这个即是由今年头的时候到而家都成十月了，都大半年的时间以上啦，都训练到自己呢就那个卫生的意识。人多的地方呢是热闹是开心啊，啲人都可以即是重返好似以前嗰种嘅生活，但当中咧，我哋要谨记嗰个卫生好紧要，口罩要记住系戴咗佢啦。咁如果你真系要饮水嘅时候咧，就好快咁饮完咧，就要戴翻个口罩。即系呢个系你必要，亦都保护自己，同埋咧，即系暂时都系唔可以唔戴口罩噶。咁所以要谨记。有时真系会匆忙当中咧，即系出咗去啊，喺屋企出门口啊，搭 lift 嘅时候都仲未醒觉。当你见到搭紧 lift 嘅时候，啲人，或者系你喺个 lift 度有块类似镜咁样啦，头嗰个镜面啦，那个 lift 门咧，你会睇翻自己嘅时候，系觉得有啲唔妥系咩咧？哎呀，所以人人戴口罩，自己唔戴嘅时候咧，到嗰刻咧就好尴尬。好彩有时咧，我都遇过一两次，好彩就侧边啲人咧，就冇人会即系大声指你嘅。咁都比較有修養，咁自己唯有咧就係即刻用個手揞住啦。如果方便嘅話咧，就攞張紙巾揞住先，快啲翻翻上樓攞翻個即係口罩。不過好多時我就都預備定喺度嘅，所以我唔需要急急嘅。咁啊，行出去嘅時候就快啲去攞翻個口罩嚟戴住先啦，冇俾人誤會嚇。时间6:12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好啦，醒了之后慢慢要清醒，集中翻个精神。是要面对今天，或者想一想今天有什么流程需要做些什么，上学啊上工的都是要清醒地想一想，又一路可以听我们这个环节。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新的月份开始了，今朝早星期一了，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啱啱过咗中秋啦，可能屋企都有啲存货都唔顶嘅一啲吓，仲有啲月饼、你屋企会唔会有剩呢？ 梗系会有啦。咁咧，因为咧我自己本身咧系唔中意啲扮月饼嘅月饼嘅，即系啲有啲雪糕整到月饼型摆雪柜嗰啲，我唔中意嘅。又或者冰皮我都唔中意嘅。我最中意最传统，用莲蓉差双黄。或者白莲蓉啦，我都中意嘅。 啊，我觉得黄莲蓉好食啲。 两只我都好中意，咁但系每次食咧都食好少份量，即系讲真，食完有少罪疚感。哎呀，又要跑多几多个圈咧，先可以抵消翻个卡路里同脂肪啊。 听你头先咁讲，你都乖，你系食少少啫。 系啊，食少少系啦。咁、我乖呢个位曳其他位啦。 嗱，咁其实咧，即系阿 Dan 咧，你都几心机嘅，尤其是即系今年啦、疫情嘅关系，好多人咧多咗留喺屋企啦。哇，真系食啊！食多咗，咁啊记住要多啲运动啦。同埋我又谂起咧，阿 Dan 你好中意去旅游噶嘛？咁喺呢一年咧，好多香港人都去唔到旅行，咁你又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咧？ 其实咧，四大天王之一阿黎明咧，有首金曲咧就形容晒我呢半年八九个月嘅生活啦，就系点咧？眼睛想旅行，咁咧个肉身咧就留咗喺屋企，但个心咧就飞到第二度、第二个国度嘅。 即系话喺网上去睇啦。呢、这个咧你经常都有提及到啦。嗱，你今日都咁提及，会唔会就系话喺今日所讲嘅内容里边系同网上有关嘅咧？ 冇错啦，嗱，互联网咧真系将我哋咧同埋外边嘅世界接轨嘅。平时咧我睇报纸啦，除咗本地嘅咧，我都会睇下外国嘅。最近咧就沉迷睇咧以色列嘅日报。 点解系以色列咧？ 贪佢嗰度咧报纸嘅专题报道啊， 深入之余又充满娱乐性。由于言论自由啊，以色列有一方面咧真系名列前茅噶，就系咧每名国民啊平均咧睇最多报纸嘅国家嚟嘅，平均100人就买出21份报纸啦。每名以色列人每日看至少一份报纸。 哇，那即是那里的文化和阅读水平呢都应该很高、哦。 非常高，那里、啊、每日出版这么多份报纸，竞争很大的嘛，唯有提高报道水平吸引读者。 那么Dan，你想跟我们分享的专题报道是什么呢？ 来自以色列的一份网报 The Times of Israel， 以色列时报、啊。咁啊，佢系引述咧另一份美国年报嘅一个人物专访。嗱，首先我相信好多听众咧都睇过一套经典电影《The Graduate》毕业生啊。 系啊，真系经典名作吓，咁啊就由德斯丁何夫曼主演噶嘛。 系啊，入边咧有首主题曲唱到皆知巷闻噶嘛。 Hello, Dr. Smile, friend。 冇错啦，嗱呢首歌叫《The Sound of Silence》，头一句咧就系呢个人物专访嘅标题啦。 咦，咁呢首歌咧就是 Simon & Garfunkel 嘅作品嚟嘅，呢对组合，咁就系访问佢哋啊？ 呢个组合咧唔系主角，主角咧反而系另有其人啊！ 系边个咧？ 一个犹太男人叫 Sandy Greenberg， 咁咧我就叫佢做 Sandy 先啦。喺呢个专访咧 ，Sandy 回忆61年前嘅1959年，佢嘅死党 Offer 咧就同佢咧喺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刚刚落堂啊，经过纽约市一条街 ，Offer 咧就指住路边花盆一执草，然后咁讲啦 ：Sandy， 我想你睇住呢执草，我想你细心啲睇。根据呢个专题报道咧 ，Sandy 咧就咁回忆嘅。 初时我好惊讶，然后佢指住光线点样呈现草嘅各种美丽又复杂嘅颜色，我完全被迷倒。从来都未见过有人会咁倾慕一执草。 嗱，以上 Sandy 所讲嘅 offer 咧，就系日后红遍全球嘅 Art Garfunkel 啦，即系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嘅主音。而 Sandy 话嗰段关于草嘅回忆咧，两年之后 offer 就凭住呢首歌《The Sound of Silence》走红啦。首歌嘅第一句 ：Hello Darkness， 你好吗？黑暗。原来是讲紧咧 ，Sandy 失明之后咧，佢哋建立深厚友谊嘅生活点滴。 哦，原来呢首歌嘅背景故事系咁噶，真系好感人、哦。 系啊，了解咗会更加中意呢首歌噶。 嗯， 嗱 ，Sandy 咧继续回忆翻之前啦。 大学第一年有一晚，我打棒球打到第七局，我对眼突然之间开始蒙查查，不断咁流眼泪水。好难先至聚焦到击球员。我知道厄运即将降临，我行去球场边，我瞓咗喺地下嗰度。 眼科医生咧初时诊断 Sandy 系患上结膜炎，经过两次嘅治疗啊，第一次被认为无效，第二次加咗类固醇，情况咧恶化。 喂，但系当时阿 Sandy 佢仲系读紧大学噶。 系啊，佢喺大学咧，其实系主修美国历史噶。咁当时咧，另一个眼科医生咧就同佢讲啦，佢其实系患上青光眼，由于之前嘅治疗影响啊，佢将会失明。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你好吗？黑暗，我的老朋友，就是 Sandy 刚刚出版的回忆录的书名了。他要向 Offer 致谢，多谢他一直扶持着他，帮他解决日常问题。Sandy 呢突然失明的时候呢只有20岁，他忆述翻 Offer 为了帮我，他改变自己日常的生活习惯。他带我去市中心，扶我入课室，帮我整录音机。最重要的就是他会成日读书给我听，他会行入我间房，然之后话： 黑暗，我又嚟读书给你听啦。呢次是《木马屠城记》。 他把声在黑暗中出现，所以他叫自己做 Darkness 黑暗。我就决定将呢一句说话摆入我回忆录的书名。 呢本回忆录就叫做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咁 Sandy 咧最后咧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又在哈佛行政学系攞到博士学位。他同咧中学时已经认识嘅女友阿苏啊就结婚，之后咧自己成立几间公司，成为发明家。咁啊 ，Sandy 咧喺一家好出名嘅大学 John Hopkins 咧入边嘅眼科中心咧任职董事会主席，入埋白宫啊为总统咧庄信处理外交事务。 哇，咁佢都好叻仔喎！喂，佢童年系点嘅咧？吓，丁 为咗逃避大屠杀啦 ，Sandy 嘅爸爸 Alfred 就喺1939年咧从东欧咧逃难到美国做裁缝，但佢喺 Sandy 五岁时咧已经逝世啦。妈妈改嫁啦，然后咧就帮第二任丈夫卡就生咗三名仔女。眼疾啊，一直困扰 Sandy 一家嘅，因为劳资纠纷，后父卡咧被一个性格暴戾又冲动嘅员工打爆一只眼，一身要戴上假眼。Sandy 妈妈 Pauline 咧细过八岁，喺波兰一支从床褥突出烂咗嘅弹弓咧就插到眼，导致一只眼失明。 哎呀，又会咁啱嘅嗬？ 好彩 Sandy 勤力读书，大学毕业，而死党 Arthur 咧就冇完成大学，离开读咗冇几耐嘅建筑系，追随佢嘅音乐梦。Sandy 咧就咁讲啦： 毕业之后，有一日我喺牛津收到 Arthur 嘅电话，佢话唔再继续读建筑，我唔同意佢，但系。亦都尊重佢嘅选择。佢话佢想同朋友阿坡搞音乐，急需要$400。我即刻答应。当时我同阿苏系一齐有联名嘅支票户口，不过里面只有$404。我跟住即刻汇钱俾 Alpha。 阿 Sandy 咧，同埋阿 Alpha 咧，就两个识于微时啊，曾经喺大学宿舍咧答应过对方，任何一方。遇上困难，必须 the other would come to his aid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 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会帮忙。 最后真系成咗名啊 ！Arthur Garfunkel 同埋 Paul Simon 咧出咗名，即系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啦。 哇！佢哋呢个组合咧，带俾我哋好多听觉嘅享受，有好多靓歌嗬。 嗯，咁而 Sandy 咧，亦都之后做咗好多善事。2012年。佢同太太咧透过电视节目20/20啊，成立一个治疗失明嘅基金。2019年12月14日，总值$3,000,000嘅奖金咧，将会送俾咧最能够帮助全球治疗失明嘅任何个人或者研究组织。 哇！啲财富落到去充满善心嘅 Sandy 嗰个基金嗰度咧，都做好多嘢，即系实在系好事啊！ 嗯，虽然失明啊 ，Sandy 咧比好多正常人睇得更多、睇得更透、付出更多、帮助更多啊！ 嗯。咁啊 ，Sandy 同 Arthur 嘅友谊咧，咁啊，今日多谢 Danny 俾咗啲资料啦。原来背后有咁多感人嘅故事吓。 嗯，社会学啊，曾经认为啊，每一个人咧，一生人咧，紧密接触咧，大概有150人。咁处于低潮嘅时候咧，愿意伸出援手嘅真正朋友又有几多位呢？相信冇一个社会学家咧可以提供到答案噶。 咁但系如果听众想睇翻呢个人物专访，系咪会揾到答案呢？ 咁就得啦。嗱，大家咧只需要上网揾下 Sandy Greenberg Darkness Times。嗱，我串一次俾大家听下 ，Sandy 就 Sandy Greenberg GREENBERG Darkness。Darkness 然后 Times Times 咁就一定找到呢个网页噶啦。 嗯，好啦，临尾嘅时候咧，分享一首歌啦。我谂今次都估到系要播咩歌噶啦。 呼之欲出啦吓嗱，呢首歌咁好听咧，嗱，知道首歌背后原来有段咁感人嘅故事，人间有情，首歌咧会更加好听嘅。希望大家中意， 大家欣赏呢首《The Sound of Silence》啦。咁啊，唔该晒 Dan， 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